正养活着一大群快要饿死的市民。 好了，根据法国作家缪塞的剧本《罗朗·萨丘》改编的戏剧故事，我们欣赏完了。在真实的历史上，罗朗索刺杀暴君以后逃到了法国，而剧本中的罗朗索却惨死在当权者的剑下。缪塞之所以有意改编了历史，可能是为了强化悲剧性，更加打动观众。 好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您即将收听的是《风从哪里来》。 不敢。